痴心给你没收，离去当知我难受，请你莫说分手。我要再看万次你那痴痴眼眸，求你不要走，默默地在泪挽留，眼里尽是烈情意，紧握你手，就是再没法留，盼望日后亦复入我怀抱，痴心再相扣。只因相处日久，离水怎么接受，心似划破伤口，说句心爱是我，而减轻我难受，谁怕心不对口，默默地像泪挽留，快乐就是活着也和你一生永守，就现在没法留，要是别后没法忘记，痴心再相扣。痴心给你没收，离去当知我难受，请你莫说分手，我要再看万次你那痴痴眼眸，求你不要走，默默地像泪挽留，记着段段逝去情意，怎忍放手，就现在没法留，要是别后没法忘记，痴心再相扣，默默地尽泪挽留，快乐就是活着也和你一生永守，就现在没法留，盼望日后亦会重见，痴心再相扣，默默地将泪挽留，记着段段逝去情意，怎忍放手，就现在没法留，要是别后没法忘记，痴心再相扣。